现场欢声雷动，无论韩嫣柔的生命被杀到多低，未死这样的优势总是让人觉得不踏实。无论海无量被围困的有多紧，未死这样的局面总是让人担心有变。但是现在终于放心了，海无量阵亡，名字灰掉，确确实实的已经退出了比赛。霸图在团队赛中货真价实的拿到了一个人头分，总比分上看似打平，但是团队赛中一个人头分的优势意味的更是人数上的优势。这不只是一个人头分的事儿，这是会影响到一场团队赛胜负的重要砝码。霸图场馆瞬间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就连电视解说中的嘉宾李一博也是精神一振，打了鸡血一般的立即说了好多好多。星星这边却沉默了，对比霸图，本来他们自己就也不会觉得实力占优，而现在他们先失一人，而且还是方睿这样的全明星高手。坐在客队席上的星星支持者们沉默了，坐在场边星星选手席上的陈果等人也一时无语。比赛却不让人停下来喘息，游自进行着。海无量被击杀，叶修的君莫笑却是顺利攀顶，又和苏沐橙开始了左右夹击。这次霸图却不再小心翼翼地躲避了，而是兵贵神速地飞快向前推进着。还好前端的唐柔和罗辑早收到了叶修的消息，飞速撤离。可这样看来，星星已是被霸图杀得七零八落，不断攻击的君莫笑和沐雨成风看起来好像也没多大威胁，两人也好像没多大兴致了似的，攻击也不如何猛烈，得过且过般的随便敷衍着。 不要慌，慢慢来。 叶修在团队中安慰性的消息看起来是那么的平凡朴实，这样平凡的语句至于对场外的观众们来说，非但没有让他们心情平复，反倒让他们怀疑叶修是不是也已经有些失去信心和斗志了。但是紧接着叶修发出的消息一条一条的在频道里跳出着，不是安慰，不是鼓励，而是指示。比赛还没有结束，叶修用一条又一条清晰的指示向星星全员传达着这样的信念。这些消息方睿依然全都可以看到，可是他却再也没有办法在场上去执行了。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方睿忍不住在扪心自问。他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来到星星这支战队，拿着全队最高的薪水，就算不是主心骨的那一位，却也该有点核心级的表现才对得起他的身份。外界都是这样看的，方睿自己也完全是这样认为的。星星的排兵布阵也确实都是以他、苏沐橙和叶修这三位全明星级别的成熟选手为轴心的，只有他们三人是场上始终雷打不动的主力。可是自己的表现呢？职业转型确实是一大不稳定因素，可是自己这一赛季的很多闪光点不也正是靠着转型后对手的不适应才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吗？转型不该是借口，这点方睿自己最清楚不过，因为气功师他越玩越顺手，丝毫不觉得有妨碍到自己的发挥。可是自己就只能到这种程度了吗？季后赛打蓝雨，再到打霸图，作为星星轴心之一的他从来没有过决定胜负的表现。魏琛、罗辑这两个队中出场最少的选手在季后赛中似乎都比他要显眼，在他们那不多的出场机会中对比赛胜负做出了有相当决定的分量的贡献。自己呢？擂台赛让对手拉近差距，如非那样，星星或许可以带着两个人头分的优势进入团队赛。团队赛自己居然就这样被打出了比赛，队友给自己布好了局，可自己做了些什么呢？一个气贯长虹，接下来呢？接下来的一切方睿就已经不好意思再继续讲下去了，甚至直至最后叶修竭尽全力地给他制造出了脱身的机会，最终呢 最终却还是被霸图捉住。局面上的劣势，人数上的不利，方睿不想给自己找这样的理由。魏琛面对蓝宇的时候，罗辑面对霸图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在星星占着优势的情况下捡便宜啊。自己竟然如此不堪。方睿懊恼，同时却也十分关心尚未结束的比赛。要赢啊，我还想继续发挥，好好发挥呢。方睿嘴里嘟囔着，关注着场上队友。场上星星正在叶修的指示下有条理地重新凝聚着，他们显然并不想再在这个地方和霸图继续缠斗，而是要暂缓节奏重新来战。在这慢慢的梳理过程中，星星场上的选手的心态也逐渐平稳下来。方睿出局，就是叶修心里那都会咯噔一下，绝不是真如他消息中表现的那般平静。其他人那就更别说了，罗辑瞬间掌心就全是汗了。虽已是第二次在季后赛出战，但这次是决定生死的大战，压力不同上一场。而现在罗辑更是真正成了背负着星星最终胜负的五人之心，莫大的压力之下，开始跟着唐柔的韩嫣柔撤离时，两次险些因为没掌握移动节奏而掉队。但在叶修随后一步步的指示下，罗辑也渐渐平静下来。 不能犯错，一定不能犯错。 罗辑可不像方睿，会因为自己没有决定胜负的表现就觉得不满，他对自己根本不敢寄予这样的期望。不犯错，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他的底线，是他认为自己拼尽全力或许可以做到的事儿。罗辑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叶修的指示，星星在这样平静地专注着，重新凝聚着他们的士气。霸图可不喜欢这样平静，他们本想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但上方的叶修和苏沐橙两个他们追不到，星星其他人也根本没露面。随机图大家都只是在擂台赛结束后公布团队用途时了解了地图的大概，很多细微之处根本不可能体会到，这一端又是霸图还没踏足过的区域，根本无从推断星星接下来的打算。只是看得出星星已经放弃了要在这峡谷里做文章的打算。前方峡谷已见出口，两端山壁也在走低，到出口这峡谷地形可就算是结束了。出口出去左走是地图左端的刷新点，右走则可以前往地图正中七彩泉的位置。这样大概的情况，双方倒是在看过地图的简略介绍后就已经知晓的。左右还是继续向前？霸图现在先没抉择这个问题，他们这时在戒备着峡口出口出去后是不是有埋伏。这事儿所有人知道，只有他们场上六人不知道。